秦慕云最终还是没能挡住苏慕城的强烈攻势，零下九度倒下，本场胜出的是苏慕城。 潘林这边激情不已地宣布着胜利，完全不知其实秦慕云距离胜利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遥远。如果早一点察觉，如果有所准备，秦慕云心中充满了懊恼。走下赛台，迎面看到霸图下一位出战的选手走来，他们的霸图队长韩文清。对不起。距离韩文清还有几步的时候，秦慕云停下了脚步。 场外观战的我们也都没有察觉苏慕城的意图，我们都低估了他。 韩文清没有安慰，没有为秦慕云开脱，而是拉上全队一起承担了这个过失。 回去准备团队赛吧。 韩文清接着说了一句后，继续朝着比赛台走去。跌倒不怕，但是跌倒后要立即站起来，霸图的成员就是要有这样的风骨。 是。 秦慕云点头归队。 霸图战队第四位出战的是他们的队长韩文清。 在潘林的激情吆喝声中，擂台赛的新一局开打。 韩文清准。 潘林的语速绝不算慢，但是这一次他才只来得及说出四个字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已经一个箭步冲出，超快的移动，衣服与空气摩擦烈烈作响，大漠孤烟的拳头已经挥出，跟着就是巨大的轰鸣声，大漠孤烟居然用他的肉身撞爆了沐雨成风射来的炮弹。 猛虎乱舞， 潘林叫出了技能的名字。而在这之前，他还打算以韩文清准备怎么对付苏慕城这样的疑问为解说开局，结果他才说了四个字，韩文清的答案就已经甩出。猛虎乱舞，开场就是七十大招，即使在普通玩家们的对战意识中，这也绝对是非常莽撞非常错误的选择。但是现在季后赛整个荣耀最高端的竞技舞台，享有拳法家职业最高称号拳皇的大漠孤烟，就以这么一个普通玩家都不会选用的方式大招开局。大招为何不推荐骑手使用？因为大招虽然威力巨大，但在未命中对手的情况下留下的破绽也是极大，所以大招通常都需要小招铺垫，在确信可以命中的时候再大招出手，所以直接大招都会被视为莽撞之举。但是当这种事发生在拥有十年荣耀职业经验的韩文清身上时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以为，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种自信，相信自己这一大招出手就绝对会命中的强烈自信。拳风响动，宛如虎啸，大漠孤烟就这样直冲到了沐雨成风面前，直接击穿了沐雨成风射出的炮弹，全出命中。是擂台场的空间太小？不，空间再小也没小到开局就可以一步迈到对手面前的地步。是韩文清反常规的举动完全出乎了苏慕城的意料，就在他还起手试探性攻击的时候，韩文清坚决果断地亮出了獠牙，不留后手，全无退路地凶猛地扑了上来。开场两秒，拳皇大漠孤烟完成对枪炮式的贴身，而且是猛虎乱舞的大招直接命中。两秒钟，韩文清杀死了比赛。 结束了。 潘林宣布着这一场比赛结束，却没有平时那样为胜利者激情呐喊，而像是嘴里被塞了东西似的勉强挤出了几个字。沐雨成风还有多少生命，沐雨成风还有多少法力，这些都是潘林准备在这一局准备慢慢到来分析的信息，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在这一刻，沐雨成风的生命已经是零，这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。潘林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今天这场擂台赛的节奏已经将他的思维远远地抛离了。 打到现在为止，哪怕是双方满血的战斗都没有超过两分钟的。苏沐橙走出了选手席，神色看起来也不轻松。叶修为星星奠定了几乎一个人头的优势，但是很快莫凡残败就将这优势丢了大半，而后苏沐橙胜出秦慕云算是又稳住了局面，结果韩文清上场以这样的方式彻底将星星的优势给秒杀了。至此星星和霸图都各胜两位选手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虽然刚刚经历了一战，但是生命损耗小得惊人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在完成了消耗叶修的目的后，由霸图的队长韩文清亲手将擂台赛拉回了同一起跑线，而此时星星上场的选手却又是一位受限于这擂台场地图的方瑞。他的猥琐留在没有地形条件可利用，纯靠技巧来表现的话，对付一些新人效果还算有保障，但是面对韩文清，韩文清就算没有叶修那样全能，但他走过的桥吃过的盐一点也不比叶修少。 我上了， 方瑞简单的撂了一句上场了。途中和苏沐橙相遇时，两人也只是各自点头简单交流了一下。今天擂台赛的高速战斗让选手的更替都好像走马观花似的，一个人上场大家还没看过瘾呢，转眼就已经要换人了。擂台赛第七场，方瑞对韩文清，气功师海无量对拳法家大漠孤烟。一场同系职业的对决，但两人的风格却正巧是两个极端，各种猥琐小手段的方瑞和绝对正面强攻的韩文清。方瑞这种风格当然是霸图粉丝所不耻的，方瑞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异端，而这场对决在他们心目顿时就成了消灭异端的一场战斗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被点燃了。比赛开始，简单的地图，飞快的载入速度，进入战斗的一瞬，海无量立即一个翻滚，这是提防着韩文清再次起手就来硬的。不过这一次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却没有动，海无量自顾自的一个翻滚，像是一个受惊的耗子，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。和站得标枪般笔直的大漠孤烟相比，满地打滚的海无量真是太糟糕了。方瑞却哪管这个呀，大漠孤烟不动，那么他就继续动，海无量滴溜溜的一下就滚了好几个圈。大漠孤烟转了转身，视角锁定在海无量身上。方瑞烦躁，这破图根本没办法施展他比较习惯的攻击套路，只是靠走位就想抢入韩文清的死角，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海无量又扭了几个弯，大漠孤烟还是丝毫破绽不漏，只是在海无量冲向一方向时突然踏出了一步。观众不觉得怎么样，但只这一步却让方瑞觉得难受之极。擂台场本就小，一步就能改变角色可以掌控的空间，大漠孤烟这一步卡在了一个十分精准的时段，一步就挤紧了海无量的活动空间。韩文清就算经验无比丰富吧，也不至于掐自己的死穴掐得这么一步到位吧。 老李，你出卖我。 频道里突然跳出来自方瑞的一句话，所有人一愣，而后反应过来，这老林指的是林静言吧。林静言是相当熟悉方瑞的，就算方瑞职业转型，对他最了解的也依然是林静言，而林静言了解当然也就意味着霸图了解，现在的他可不再是方瑞的队友，而是对手。是的，是对手。那么方瑞这理直气壮的指责可真就让人无言以对了，更何况林静言现在是坐选手席上呢，这隔空对话他还指望林静言有什么回复吗？现场自然又是对方瑞一轮无情的嘲笑，但是海无量却在此时突然出手，果然好卑鄙，好狡猾。众人惊叹，那看起来可笑的一句话原来是为了分散注意力， 这样一句冷不丁但却有逻辑可循的话，还真的很容易让人分神。气波弹闪光百裂，海无量接连两个技能，气波弹在前晃大蘑菇烟的视角，闪光百裂在后，凝聚的念气以刺穿一切的气势自指尖传出。大蘑菇烟却不闪不避，居然又一步踏向前，气波弹打到了大蘑菇烟的脸上。这技能的伤害确实没多大威胁，但是如方瑞这般从遮挡视角的角度出发，又有几人能不下意识地回避一下？韩文清就能。大蘑菇烟的身形没有丁点偏转，就这么直来直去的一步踏上，最快最短，气波丹炸了，闪光百裂杀到，但是转眼念气全散。海无量戳出的右手赫然被大蘑菇烟抬手捉住了手腕，空手入白刃。韩文清竟然用这个拆挡技能，在视角被晃的情况下准确捉住了海无量的手。格斗系手差不多就可算作是他们的武器，手套拳套都是直接套在手上，挡拆技先挡再拆，这是系统的强制判定，挡已挡住，接下来的拆方瑞没有任何办法应对。大蘑菇烟顺势一肘抵在了海无量的前胸，跟着就是一通拳脚。同是格斗系，但气功师要说近身短打的话，和拳法家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海无量被打得抱头鼠窜，滴溜溜的满地乱翻，观众们哈哈大笑，正看得爽，大蘑菇烟的攻势却在此时突然中断，滴溜乱滚的海无量居然从他连贯的连击中脱身逃出。所有人愣了，他们可一点都没觉得大蘑菇烟的连续攻击在刚才有什么破绽，但是就这么突兀的，海无量像是被一脚踢开似的，就这么终止了大蘑菇烟的连击。 被虐成这样真是太不潇洒了， 方瑞居然还在频道里说话。潇洒？观众们又笑了，这两个字儿和你这个猥琐流的家伙有一毛钱的关系吗？